鹅过河，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哥哥说：“宽宽的河。”弟弟说：“白白的鹅。”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。不知是鹅过河，还是河渡鹅？